巴西朝鲜团结委员会19号在网站载文揶揄了美国。网站以政治盲人为题，载文指出，朝鲜堂堂的跻身于拥有氢弹的有核国前列，还进行核弹头试爆获得成功，结果可以根据需要随意生产各种实现小型化、轻量化、多种化的打击能力更大的核弹头。这就是美国执意否定朝鲜拥有核武器，极力推行陈旧的对朝敌视政策，继续进行时代错误的对朝核威胁的结果。